好，一起来， 一天一起。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约拿书三章一到十节。Our responsive reading, Jonah chapter 3, 1 to 10. 我们请同声一起念念。一二三，耶和华对起你父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米大城去。”想起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米去。这尼尼米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奔了，宣告说：在等时，尼尼米必须毁灭，尼尼米必须毁灭，便宣告城市。从最大最小的都去哪里？这事情全都离你米我而穿，走下了土厝，过了城府，披上马头，坐在灰中，然后宣告：望我大圣有令，人不可抢什么，其出生有不可其出，也不可说。人与出生都被披上马头，人有七节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标头，抛弃手中的全部，或者神权意不会不杀念路，只有本不知灭亡，有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离开亚道，他就后悔，不把所有的错交于他们了。愿神祝福你大华语弟兄姐妹，跟着把时间交给我们师。 感谢主，很高兴看见钱妈妈 Grandma Chen and to our come to our church today. 我们知道钱妈妈之前这个送急诊哈，因为这个 pneumonia 送急诊住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担忧啊，因为钱妈妈已经高龄96岁了哈。我想不管是玲玲也好，还有其他的家人也好，我们都非常的担忧。我们以为这一次上帝要接钱妈妈回天家去了哈，但是没想到上帝带领钱妈妈度过了那个非常危急的时候啊。她在医院里面想要吃柴尼斯巴费啊，说我要吃米粉我们就特别去吉斯巴费买米粉给他吃哈。那现在他已经出院了，那他自己可以去走进这个 Chinese buffet， 他吃了好几个韭菜盒子哈，听说他一个人就吃了4个啊。我们是在现场赶快让他体力能够恢复，能够复原啊，存留他的性命在我们当中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我们拍手鼓励钱妈妈好不好啊？因为他有点重病，听不到啊。Yeah, we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Yeah.He saved Grandma Chen's life. 我们献上感恩。好，然后我们也继续为菲荣在医院里面祷告。好，我们刚看见他女儿小 Karen 在我们当中哈，因为菲荣各位知道他最近要安胎安胎，所以可能要住5个礼拜到10个礼拜。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孩子能够足月生产啊，那他现在这一周是29周，还不到30周。他们希望至少能够36周、38周再生产，所以各位特别为菲荣she's in the hospital pray for the mom and the kids, the baby 为他来祷告，也继续为卫峰祷告，他也很不容易啊，一方面照顾太太，一方面要照顾女儿所以我们特别继续为他来祷告，也感谢一些弟兄姊妹去看望他今天下午我们也会带一些东西去给他们如果各位不方便去看菲荣，可以在这医院楼下就把一些吃的东西给卫峰因为菲荣他不喜欢吃医院里的东西当然他喜欢吃中式的东西如果各位准备一些东西，我们就轮流送过去那卫峰是很感谢大家了他说他原本是不想要麻烦各位，因为之后可能孩子出生那一个月月子的期间可能更需要各位帮忙所以我们就轮流去陆续的去关怀帮助这个家庭，相信神可以带领他们度过这个艰难，就好像带领钱妈妈度过这个艰难一样，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为美国来祷告。明天是 July 4th 是美国的国庆日，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原本是神所设立的从 George Washington 这些元首们都是敬畏神的，可是我们看见这些年来这个国家离开神越来越远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God bless America 神能够祝福美国吗除非像我们今天待会要读的内容一样，除非能够像尼尼微城一样能够整个回转悔改神才能够再度的来祝福这个国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感谢你，感谢你医治陈妈妈96岁高龄，祝你存留她的性命在我们当中，成为众人美好的见证，也让她的儿女们看见主你的恩手在她身上数十年来如一日。祝你也赐福给陈妈妈所有的儿女，她的亲人孙子孙女曾孙们让他们能够同样的也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能够建立对主的信心。我们也继续为菲荣姐妹在医院里面的安胎的过程来仰望你，祝你保守他，看顾他。他是一个初信者，他跟他的先生都刚认识主不久。主，求你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在医院当中，主你差派天使来帮助他们你亲自来使用医师这些护士们，好好的照顾他们。更祝你有奇妙的作为在他们身上让这个孩子跟母亲都能够平安能够足月生产我们是为此来祷告。也相信主你必要成就。我们也为全美国来祷告明天是 July 4th， 我们看见各地的机场都非常的紧张，担心有一些恐怖的行动发生。主，但是我们知道唯有你能够保守看顾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老百姓我们为这个国家从元首到这些大法官到文武百官到所有的民众们都能够来敬畏神，知道这个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主你自己的保守，让我们真的是愿意的来寻求神，来敬畏神以至于主你才能够赐福这个国家。 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今天是我们第四周啊，就约拿书来看这个主题呼召，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怎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如何成为主的一个门徒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标题的 The Second Chance。Do you need a second chanc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make a choice? 你希望有第二次的机会吗？什么事情我们希望有第二次的机会？什么事情我们可能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比如说婚姻我们都希望夫妻之间有好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冲突太大，大到一个地步必须两个人分开的时候他们有第二次机会吗？ Do you have a second chance to reconcile each other with your spouse, with your children, with your parents? 常常在我们成长过程背景当中，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没有好的关系，结果父母过世了，我们来不及告诉他，他们说我爱你，来不及告诉他说对不起。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配偶的时候常常也是如此。第二次机会，我们还有第二次机会吗？第二次机会跟你的家人和好，第二次机会跟你的家人团聚， The second chance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amily member. We need a second chance, right? 而且我们需要这个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不是常常有第二次机会。我刚才讲，如果你的亲人过世了，你的配偶过世了，你的儿女离开你了，你可能再也没有这次的机会了。那今天我们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是神给约拿的第二次的机会。我们约拿书的第一章，神有话语临到了约拿，要差遣他往尼尼微去往西北，尼尼微大城。可是我们看见约拿却选择了往东南跑，跑到海边上了船，然后要远渡重洋到最东边的欧洲西班牙去他要躲避神，他不想要来顺服神对他的呼召，不想要听从神交付给他的一个使命，所以他逃跑了。这是第一章的内容。可是后来我们看见他在这个海中经历到大风大浪，几乎要死，他知道是他连累了整船的人，以至于这些船员们不得不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后来神透过个大鱼吞了他，救了他。就是第二章上个礼拜的内容，他在这个鱼腹当中，他真的认罪悔改，他重新来确认神给他的一个呼召。后来神就让他从大鱼口中被吐出来，到了这个干地上面，这个旱地上面。所以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好不好啊？你看见一个原本远离神，想要躲避神、逃避神的人，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Jonah the second time. We need the second chance. 我们需要这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机会再度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在第二次的机会再度听到神的话语第二次机会再度跟神和好。 The second chance we can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所以神愿意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我不知道各位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 有哪些事情是你后悔的。 Does anything you regret in your lifetime?You needed a second chance. Yeah. We pray. Praise the Lord. God will give us a second chance. 神要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神给约拿第二个机会。我们看见这么悖逆的人，他往神的相反方向去，神还是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不是因为约拿本身有很好的能力，我们看见他跟你我一样，我们都习惯性的喜欢悖逆神可是神愿意给他的仆人、他的百姓、他的儿女第二次的机会。神第二次的机会跟他给约拿呼召跟第一次完全一样，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百姓宣告。 to speak against the people of Nineveh. 一样 啊，神坚定那个呼召，第一次你不愿意接受，可是当你愿意回转、愿意悔改，神愿意再一次给你这个重要的使命、重要的任务，你去到尼尼微城，向他们来传讲神要给你的信息。所以这次约拿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第三节他说，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我看见这是第三章跟第一章完全的不同，同一个约拿，他被改变了，他被神破碎了，他被神管教了，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上帝交付给他同样的一个使命，这是他真的是愿意顺服了，他愿意去尼尼微城。我刚讲有国仇家恨，尼尼微是他们北国以色列的最大的一个威胁，最大的一个强敌，可能要灭了他们的国家。你以为是这样子一个残暴的一个国家啊？约拿不愿意去，可是他没有问神为什么 ？Why？ 我们常常问神为什么 ？Why God gave me this calling, this mission？ 他没有说为什么，主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使命？可别找别人啊！就像摩西抗拒神给他的任务，说啊，我是左口笨舌的，你找别人吧啊！我没有这能力担负这个重任。可是他没有向神 argue， 他就是完全的谦卑顺服，他就起来往尼尼微城去。那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那之前稍微大概解释了一下，一些考古学家来看，这个三日路程可能就是环绕这个整个城要走三天才走得完。他们说大概是90个 English mile， 大概有1900个 acre 这么大。好，我像我美国母会这块地是9 acre， 1900个 acre， 算是很大的一块地。那一些考古学家也认为说，尼尼微可能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城，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城。那时候希腊、罗马都还没有起来啊 ，the largest city in Middle East 啊，这个尼尼微 city 啊，这么大的一个城。要三天才能够走完啊！可以想见到里面住了许多的百姓啊，许多的百姓啊，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城，但是你约拿要来传讲神的一个信息，是怎样的一个信息啊？英文是说 "You speak against the people" 啊，是宣讲神的一个审判啊。那约拿怎么传讲神的审判？他进了城走了一天，他不是绕着城走一圈，他是进到城里面你不是在城外面来宣讲，他进到城里面，这么远的路走了一天之后，可能找到城当中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位置众人聚集的地方Jonah entered the city for one day journey then he preached proclaimed the word of God。 他进入一天之后，可能到了城的市中心the city council 市中心要来宣讲神的话。他宣讲什么内容他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第四节40 days and the Ninevites shall be overthrown， 整个国家整个百姓就要被倾覆了。这是一个预言，这也是一个警告我们知道两周前这个英国举行了一个脱欧公投就是 the British people vote to leave EU or stay in EU， right？那很多人之前就预言就预告，就说如果英国脱离欧盟会带来怎样结果，停留在欧盟会带来怎样结果，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怎么样，后来做了一个决定52%的人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脱离欧盟。结果没想到隔天股票大跌， 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受到影响啊？英镑跌了10%啊！我听说有个弟兄说，他们的股票至少损失50000块啊！不过今天又回来了 ，OK 啊，美国的股市后来又回稳 ，OK。但是英国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很多英国的百姓说，我们要第二次公投 referendum， 我们可以再投一次啊！我们后悔了 ，we regret to vote to leave EU。Do they have that second chance？起码这几年没有啊，所以他们就必须受到那个影响啊，不仅是股票下滑，然后可能一些企业要外移啊，制造业要离开，金融业要离开，因为他们再也没有这个可以直接进入欧盟的那样子的一个免关税的这个待遇啊，等等等等等啊，你会发现他们很后悔做了那样子一个决定，一个宣告啊。今天约拿也做了一个预言，一个预告，说你这个大城，你这个国家就要倾覆了，你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哎，约拿是谁呀？对尼尼微人而言，约拿是一个敌对的国家，甚至是比较弱小的国家，北国以色列来的这个所谓的先知啊，你所敬拜的神耶和华神并非我们所尼尼微这些亚述人所敬拜的神，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是敌人，来到我们当中，你告诉我们说，再过40天，你所敬拜的这位神要灭绝我们这个城。我们来看这个城有超过12万人啊，你会相信吗？你会接受吗 ？If anyone, he said he is prophet to prophesy to American.Over 40 days, America shall be overthrown. Do you believe? 你会相信吗？你会警告到你吗？其实我们今天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啊，有许多的预言出来，我们要去分辨。但是我们看见，的确美国离神是越来越远啊。约拿讲的一些话不是好听的话。不是说神要怎么祝福你，我们都喜欢听这些祝福的信息啊，神要怎么祝福你，让你更健康，让你更富有，只要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我们都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可是约拿却宣告了一个审判的信息，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那我们看见尼尼微人怎样反应呢？你想，如果你是尼尼微人，我比你更强盛，对不对？我们也敬拜我们自己的这些外邦鬼神，我为什么要听从你的话？可是我们看到第五节 verse 5啊，尼尼微人听见了，他们就信了 ，and the people of Nineveh believe God。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是非常的奇迹，非常神迹的。一个国家原本是敌对神的，甚至逼迫神的百姓的，比如我们看今天中东一些国家是如此，敌对神的，逼迫基督徒的，只因为约拿走进去一天的时间，然后宣讲这篇信息，他们就全然的悔改。这是在历史上发生真实的事件。好，我们看见约拿宣讲完这个信息，后来你以为人悔改之后，神就不仅没有审判他们，他们继续强盛起来，30年50年之后，甚至灭绝了那不愿意悔改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你可以看见那个差别吗？这群外邦人，这群原本敌对神的人、残暴的人，如果各位看那鸿书哈，我们现在读约拿书，看另外一个小先知书那鸿书，提到这个国家人原本是多么的邪恶，他们不仅是拜这些偶像，他们非常的残暴，在历史上看他怎么残暴，残暴到比如说他们打败了你啊，把你们这些将军啊、兵这些兵丁，他把他们的头颅串在一起啊，立在地上啊，当做战利品啊，像我们吃着糖葫芦的，我们是串的这个番茄，他们是把人的头，他们这些俘虏，他把他们这样子的虐待，把他们的身体分开来啊，这样子残暴的一个国家啊，然后他们奢华宴乐啊， 啊，所以所有事情都得罪神，这样一个国家竟然神的话语是这么大有能力啊！我跟你讲，不是约拿有什么本事啊，他只是一个逃跑的先知，逃跑的神的仆人，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跌倒的，是一个原本是悖逆的，当他再度回转过来，神却使用他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就是 The people believe God and repent. What a miracle here! It's amazing.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信靠了神呢？我刚讲这群人奢华宴乐，如果你各位看纳鸿书啊，这些纳鸿书另外一个小先知啊，是在约拿之后的另外一个先知，他描述亚述帝国，描述尼尼微是怎样的一个邪恶的一个国度啊。这群人他们进食啊，然后呢，他们不再是穿着他们这些华美衣服去参加 party night club 夜店，不是，他们进食。他们脱下他们的华服，他们愿意披麻蒙灰，然后呢来表示他的哀悼。他说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身穿麻衣或是披上麻布， from the elders to the youngest one， 他们脱下他们原本穿的漂漂亮的衣服。我刚刚讲了，尼尼微城是当时最富有最大的一个城市，就像当年啊，伦敦，你看伦敦掉下来了，或是今天的纽约，或是今天的洛杉矶一样啊，最富有的啊，最大的人最多的最奢华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吗？他们把他们原本的这些美丽的衣服脱下来，穿上麻衣或是披上麻布，不仅是老百姓如此，到了第六节，这个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The king， 然后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如果各位读约拿书，会发现许多动作、动词。他就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衣，也坐在会中。各位可以想象到，一个国家的元首，当他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愿意这样子的悔改。你可以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美国的总统，或是英国的首相。或是俄罗斯的总统，或是中国的总书记主席，愿意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向神来认罪悔改。如果一个领袖愿意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救了。Any leader like the king of Nineveh is willing to repent, be humble. 各位也许觉得啊，这个对我太远了哈。他们是王，我们又不是 leader。 不，各位，你们是 leader， 你们在家庭当中，各位是父亲是母亲，在公司里面你们是一个主管，是一个老师，你是祖父母，你是个 leader。 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这样子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你会影响整个家庭，你会影响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孙女，你会影响你的学校，也会影响你的公司。所以不仅是老百姓如此，这个王 repent， he humbled himself， step down from his royal throne， put on snack clothes， join the common people in expressing remorse。 这个王放下了他的权柄，他不再以为他是这一地的主宰，他想看到有一个比他更高的权柄要来审判他了，因为他这国家是如此的败坏。所以在第七节他通告全部的尼尼微城，他的圣旨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怎么样，切切的求告神，并且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不仅自己这么做了，他还命令全国的人要这么做，要披麻蒙灰进食。不仅是人这么做，连牲畜都这么做了，人都不吃了，他们也不要去喂食你们的这些牛羊们。全国的人一起来哀痛，来悔改，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To call on God and repent， turn from the evil and violent ways. 各位可以看见吗？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要悔改，他要领导全国的人来悔改。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总统身上吗？不仅是美国的总统，或是东方其他国家的领袖，发生在他们身上吗？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是大法官决定了 OK， 现在堕胎不可以给他限制。我们知道我们德州原本对堕胎是限制的啊，你必须这个医生必须是附近医院的住院医生，你必须要有这个 surgical center 啊，就是手术房才能够，这 clinic 才能够做这个堕胎事情，这个是限制。结果大法官驳回了，说啊，你们这个是违宪啊，违背这个妇女们堕胎的权利啊。你发现这个国家是这样子，大法官五比三通令全国，不仅是德州受影响，有二十几个州都受影响啊。所以很多 clinic 继续开，但是可能你走进去，你这个妇女完全没有安全的保障啊。我们的国家明天是 July 4th，这个国家是距离神越来越远啊！这个国家通令各个学习各级学校，你要让 transgender 可以进入女生的厕所啊！这些家长们都反弹。OK， 我们看见是相反的，在这个美国里面跟尼尼微王相反的，那以至于将来的选择，神要如何来回应这个？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哈。那这位王尼尼王说啊，他希望 the king stayed his great hope that God would have compassion and hold back his judgment。 像如果也许，他没有说神一定会这么做，他谦卑到说神也许看见我们这样子的回转跟悔改，以至于啊，第九节他转意了，改变心意了，不发这样的烈怒，使我们灭亡，也未可知啊。他有这样子一个期待跟期望啊，他也以他的行动来表明他们全国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回应啊？就是第九节 ，verse nine。于是神查看他们，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各位啊，神会查看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行为。我们旁边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神要查看你的内心，查看你的行为。God saw what they did, how they turned from their evil. 神知道你的内心，然后神这边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他说后悔啊，好像 regret 啊，应该说神就改变了他的心意。神的心就得着了安慰，得着了释放，啊，就好像各位的父母，当看见你的儿女真的回转悔改的时候，你们的心就得着了安慰 ，be comforted， have passion， compassion， 就有那样子一个怜悯。于是神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予他们了。各位啊，读了今天的内容，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慈爱跟饶恕跟赦免，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来回转归向他。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是来做结束。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六到七节，英文跟中文，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预备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必广行赦免。你希望在今天来归向他吗？无论你是基督徒，或是你是慕道友，我们看，其实约拿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被神使用的先知，他也曾经背逆神，可是他回转了，神就再度使用他。你希望再度回到神的面前被神所使用吗？或是你是一个慕道友，你是我愿意就在今天透过这个机会，你说主啊，我愿意， 我愿意回转来归向你，我愿意来得着你的饶恕，我愿意转离我所行的恶，求你来怜悯我。那我要带你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吧？我们先低头，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然后带领各位来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是基督徒 ，if you are Christian or you are seekers， 或是你是个慕道友，你听到今天的信息之后，你看见神的公义，你也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的慈爱，你愿意跟谁说，主啊，我愿意回转归向到你的面前。那我要带你来做这样子的祷告，我一边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心里跟我一同来复述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先为基督徒来祷告啊，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愿意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赐给我，我愿意顺服你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也曾经像约拿一样这样子的背逆你，这样子的远离你，但是主啊，今日我们也要像约拿一样愿意谦卑回转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告诉我，用你的话重新的来呼召我，赐给我意象，赐给我使命，好让我能够行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如果这是你的心意，请跟我一起说阿门。我要为在座的慕道友来祷告。也许你还不是基督徒，也还没受洗归主，但是你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求你施恩典怜悯给我，将你的话语来告诉我，来引导我，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愿意打开新闻，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如果这是你的心意，请跟我一起说阿门。好，请把眼睛睁开来。好，那感谢你，感谢主啊！如果你刚才跟我一起来做祷告，会后你可以跟我啊，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分享交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领圣餐啊！假使你已经受洗啊、受浸，不论是在我们教会或是其他教会啊，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假使你还没有受洗或受浸，我们也很愿意来带您上这个受洗真道班的课程啊，当你清楚受洗的意义，并且受浸归于主的名下，就跟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啊主的啊圣餐。好，请志勤为我们来啊弹诗歌。好，我们预备啊圣餐。